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那么土耳其的大地震我们这个马上派了两批，一批40个人，一批90个人到土耳其去援助这个事情到了土耳其机场的时候，那么在机场就响起了如雷的掌声大家对台湾这样的温暖跟速度，那么表达了深刻的感谢。台湾是一个中型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世界的这个大国人口差了50倍，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捐给这个土耳其200万的这个美金，大概6000万台币。中国呢只有 1.7 亿是我们的三倍。那我们派了130个人，中国只派了8个人。同样为什么土耳其有难的时候那么中国是这样土耳其会认为谁才是真朋友那等一下我们也给大家看中国的网友为什么如此的刻薄好，不过土耳其大地震也引起台湾，因为台湾曾经有921大地震到底我们台湾会有这赶快的情形吗这个在一年就要选立委跟总统了。那么国民党现在因为九合一算太后了，所以呢说现在他们正在组织议员的这一个绕跑大联盟议员只选掉而已，很多人都要走去选立委。那么所以黄光芹说他才不相信这样的社会观感会好，他也不相信这样的气数不会用尽，他就是不相信为什么不能像民进党的阮昭雄、何伯文、李坤城呢议员失掉要选立委再来讲所以这两党之间现在的社会观感跟这种决定有很大的差别。那另外呢是这个罗志强谁嘞高雄要选新竹要选桃园要选搞不了又过谁等于台安区他连这个大同都不敢去选。另外是这个林明真现在这个立委的补选，因为林明真承诺过讲伊未阁选但是未啊伊嘛阁选，所以即马今日个讲的话大家要哪个相信伊伫为因囝铺路吗？另外是为什么伊我都摕遐尼侪钱几落千万替两个囝买厝钱到底是对来？那么另外是这个气球事件美国正在打捞那么按照 CNN 说这是新冷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今天已经派员去访问中国了，那么要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总设计师王沪宁我感觉今天有一个人说真好，丁里主义西伯他说这是把中国加害者当洗白成施惠者怎么可以这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林委员。 洪洋，各位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辉哥好，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洪洋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我们国家前地震中心的主任郭凯文郭主任。 洪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好，以及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卓冠廷。 洪洋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待会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也会加入，以及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生老师。好，那么首先呢来看这里救援队搜救队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堡机场爆出如雷的掌声就表示对台湾的这里欢迎也是这种温暖让他们深刻的感受到。那这个现在土耳其的地震死伤非常惨重。那么刚刚最新的统计已经达到快要8000个人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自台湾的搜救犬在瓦砾堆中不停来回搜索。 三次指挥动三呼叫。 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寻找有没有待救的受困者。 先找灾区好了，我们先确认没有。 这里是这一次强震重灾区土耳其阿德亚曼，原本八层楼建筑1到3楼直接往下塌，景象触目惊心。 我们有使用了这个 K9 跟搜索的器材进行这个确认那目前没有生命真相的发现。 来自台湾的第一批搜救队伍在当地时间8日清晨5点半展开救援工作。 第一梯队伍包含消防署特种搜救队10人，北市消防局28人，还有医师、护理师、搜救犬。前进路程非常艰辛，从台湾抵达伊斯坦堡机场后，得再转机到阿德纳机场，接着转车才能到阿德亚曼重灾区。光是在土耳其境内，路途就要1255公里。 这是一个8层楼的建筑物，然后1到3楼是直接塌陷，然后3到8楼是往马路的这个方向倒。 但受到电力破坏影响，沿途完全没有路灯照明，道路一片漆黑，影响救援进度，也大幅增加救援难度。台湾英雄们的身影出现在国际媒体 BBC IG 报道封面上， CNN 记者连线也特别提到来自台湾的搜救队。土耳其世纪强震，台湾队长途跋涉，但搜救挑战才正要开始，不只得顶着低温，还有各项严苛条件，希望借由过去经验，把握黄金时间，救出可能的生还者。 这个是 BBC 啊 ，BBC 啊，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他特别报道这一次台湾啊派出了130个人，2批前往救援。英国媒体 BBC 说啊，登上啊我们的这个救援队登上了 BBC 啊的 IG 贴文啊 Instagram。那不仅以台湾搜救队登上封面，更以国家来称呼台湾。那么在整个这个报道里面，所有的国家7张图片中，搜救队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只有台湾占了2张的版面啊。俊宪兄，就想不到这个国际媒体注意到台湾呢。 第一个因为台湾几乎在第一时间我们就启程出发了。 是。 那我们接到消息大概第一天晚上我们的救难队其实听到讯息，台湾的救难队就在准备了。然后当天呢内政部这个还有外交部大概就安排好了，我们第一时间就出发了。 嗯。 你现在跟我对当的灾难我觉得台湾人最感同身受了。 是。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体会到那种地震的惨况还有可怕。 是。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救难队啊，这些都是我们经过几次地震的磨难以后所训练出来的。 是是。 这东西就跟样可以说这是我们最好的精英的那个救难队啊。 是。 现在都第一时间就出现在土耳其。 嗯。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啦，就是说第一个在过去台湾曾发生这种灾难的时候在921大地震，土耳其的救难队大概2天以内就到台湾。 是， 因为他会第一时间就来啊。 嗯， 好，所以在国际社会就是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忙 啊。 互相协调。 是， 会不会看到像日本？日本发生灾难，为什么后来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感情本来就不错？不然就日本人对台湾特别的重视， 雪中送炭很重要 因为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阵台湾那边就第一时间人啊来，钱啊来，物资啊来。所以我们可以再相对比较了大概我们台湾发生灾难的时候，中国还在政治吃我们豆腐了。救难队的专机不能通过中国领空了。救难物资不能直接来台湾，爱上一中国好一个上好了。等等这些。我想台湾人都记住了，而且中国发生灾难是像四川大地震，台湾人嘛不计较贵气的英文 是， 我们也是。 我们捐了几十亿啊，70亿啊。 对，如果以人口以国家比例都要红一共，那是一个中型国家，但是台湾在这种国际社会上需要我们可以出力的地方台湾人永远都站在最前面。我感觉这点我就感动了，而且现在政府接到很多的民间的力量很就这么做给人嘛，被关紧，被关民家。 有 还有政府现在赶快，现在网络上你都很快就查得到了。 有 直接捐到土耳其嘛，就国际的救难的那个地方，或者是到通过我们政府的那个的专责单位把你的物资或者是你援助的金钱，现在大概政府都建立。 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关机也巡视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发生在2月6号的清晨7.8 的规模的强震。那现在这个两个国家统计有7800个人罹难了灾情非常的惨重。那台湾是当时呢，台湾是2月6号的清晨的地震，台湾是2月6号的晚上10:25我们就组织这个搜救队赶快去了。那第二批是90个人在这个昨天晚上就去了。所以就是说没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就那个那我想请教一下冠廷兄，我国际上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有非常强烈的注意我先讲一下 这一次是不分在土耳其国内还是国外是广泛的报道了哈。我先给大家看几个画面哦，这个是土耳其《每日晨报》的报道，《每日晨报》在土耳其当地是非常有影响力，某种程度它是非常亲当地现在政府的一个媒体。你看到它的报道哦，它在我们第一时间飞过去的这130个人当中，第一批40人飞过去的时候，他直接在他《每日晨报》上面直接秀出的照片上面是有中华民国的国旗的。在土耳其的媒体。 是。 那刚刚鸿瑜跟你讲到，在 BBC, 他的 IG 上面非常特别。他 IG 上面有七张照片，其中每一个照片都是一个国家，只有台湾有两张照片。 有、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是美国的 CNN。CNN 的画面哦，是直接把中华民国直接上面直接打台湾。哦。而且跟哪些。 摆在第一个呢、 对，摆第一个，而且跟哪些国家放在一起，西班牙、波兰、英国，还有世界很多个国家。那你看到、被台湾跟这些世界的各国放在一起，代表说我们的救难队真的有受到国际的关注。那我强调一下时间的部分，2月6号发生，我们的救难队是2月6号当天就出发。 对， 有人讲说，怎么第一批只有40个人？我要特别帮政府讲一下话。其实第一时间哦，内政部消防署跟各个县市的消防局跟特搜队人140名已经准备好。除了消防署的特搜队外，台北市、新北市跟很多县市的特搜队都准备好。我们的外交部啊，跟土耳其联系，问说我们这130人准备好了，可不可以过去？可是土耳其的天候状况非常的糟糕，糟糕到就是想说，你飞机不要一次全部过来，我们能够土耳其航空的先过来就先过来，所以40人先上飞机飞过去，那第二梯的90人也随后过去。刚刚有提到中国在吃台湾豆腐嘛？ 是， 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2月6号飞过去的时候，中国完全没有任何的救援队员过去。他们的第一批8个人过去是到了24小时之后，到2月7号才8个人过去。所以他们在消费我们在吃我们豆腐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一个人都没有过去。我觉得这个非常要不得。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中国啊，中国先遣队。根据中国央视新闻用户端的报道，中国第一支社会救援力量叫公羊救援队，在2月7号上午派遣第一支国际承收救援队。我们是几号去？ 6号。 我们2月6号就去了，他是2月7号由杭州基地出发赶赴土耳其啊，这个去救灾。先遣队8个地震救援专家所组成，8个。我们是几个？我们现在已经130 个。 我们捐多少钱？台湾捐赠土耳其政府现在是200万美金的救援啊，赈灾救援。习近平今天宣布，这么大的国家捐1.77亿的台币，4000万人民币，咱是6000万代表对吧？一关1.77亿的人民币，好，1.77亿的台币，好，然后救援队比咱救较济，咱103个因八，咱捐6000万的台票，因捐1亿7000万。我想请教一下瑞德，而且速度比台湾还慢，你有什么感受？ 侯瑜，你知道，那么中国在宣布他们要这个支援土耳其搜救的时候，特别强调一句话，是土耳其，他们是在土耳其政府的请求下，所以才决定去的。请问一下，台湾是土耳其政府请求吗？ 没有， 不是。台湾是人家都还没有说，我们就已经准备好。那么跟各位解释一下，那么台湾在因为二我 中国跟土耳其有没有邦交？ 没有，我们跟 中国跟土耳其 中国有 啊，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啊，他们有邦交反而这样。 对，而且呢，事实上呢，我们曾经有一次要捐给这个土耳其1000万美金呢、就是因为中国出面干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捐。有人认为很奇怪，说为什么我们不多捐一点，对不对？事实上，因为有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捐钱给土耳其，但土耳其因为中共的因素，所以不愿意接受这个捐款，就对了。我们在9.11大地震的时候，全世界来了21个国家，总共有38个国际搜救队，快1000人来救台湾嘛。我们台湾那时候我刚好是跑消防署的记者联谊会会长，你知道吗？台湾我们全国消防队员连一具生命探测器都没有，所以呢，看到人家用高科技在救人，对不对哦？然后用搜救犬在救人啊，我们很激动。为什么？人家从国外呢爬过来，然后想尽办法，而且在很危险的地方，那种还有余震的情况下，他都愿意帮我们救人啊。那时候呢，那么 第一支来的这个队伍呢，包括其实包括美国的 FEMA， 包括这个很多俄罗斯也有派来哦。啊，俄罗斯派来就是因为中共拒绝，中共拒绝飞这个中共领空，才飞西伯利亚绕一大圈过来哦。然后呢，那时候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土耳其有17个人来，在我们彰化的园林救出了一个，在那个倒塌的那个大楼，他这个在大楼是很高的大楼，住第四层楼，结果四层楼他因为生病躺在这个床上，那个廖姓的这个小姐女士啊，结果塌的时候他掉到那个地下四层楼，就被土耳其的搜救队员找到，然后呢找到以后，那个医生还用水来用什么跟他交谈，想办法安抚他的情绪，最后把他给救出来。他们要离开的时候，17个搜救队员还不要彰化基督教医院去探望这个他们救出来这个廖姓女士、哦、那为什么土耳其第一时间就来？我们有一位吴凤是土耳其人嘛， 对， 他有揭露这个事情，不过吴凤没有说得很清楚。其实在1999年呢、哦、921之前一个月8月17号，也是在清晨的时候， 对， 他们发生一个规模 7.4 比我们921还大地震还大。那次大地震发生了以后，你知道全世界第一个把帐篷睡袋然后这些东西弄进去的国家是谁吗？ 台湾。 就台湾、就台湾3000顶的帐篷，然后还有包括睡袋，还有包括衣物干什么，而且包括慈济志工，还有包括世界展望会，这些很多人都在现场煮热食给他们吃。所以对很多土耳其人来讲，他觉得我、跟台湾没有邦交啊。你看这一次发生大地震，请问一下那个镇央附近他躲到什么地方去？台湾中心。 台湾中心。 就台湾中心去。 对。 那台湾中心你要知道，甚至于在去年三月，对不对，台湾中心还一度被中共干扰是要求我们要把台湾两个字拿掉，不能有台湾，就没想到台湾中心这一次大地震成为这些难民的庇护所啊。所以呢，当时一发生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慈济发动了50000人募款啊。你知道在整个募款组在那个地方，包括组合屋，然后救这个土耳其人募款的最后一天， 对， 就是9月20号，隔天发生921大地震，他们让土耳其人很感动的是，在土耳其协助善后啦，搞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组合屋，这些人没有离开回来台湾呢、没有离开回来台湾、没有，他们继续住， 是 继续救。所以那时候土耳其的报纸其实就在头版出现，该是我们报恩的时候了、所以他们的那个搜救队立刻飞来台湾， 是 现在换我们回报他们的恩情啊。 所以其实先帮土耳其是我们， 是我们， 然后后来他们 来 921他们要回报， 对、然后后来这一次事过20几年了、我们再度回报人家的恩情。 是，来方老师。 这个哈、发生这种意外灾难的时候，就看出一个危机处理能力啊。我比较肯定的是，我们这次消防署，因为我们就有轮值啦。这个月轮是台北市的特搜队啊、所以他们立马就组起来了。 对， 你看那个速度之快，然后各种的设备啦、仪器啦、搜救犬啦、全部都整，就一天不到就可以在机场集合了。所以我觉得哈、这一次就看得出我们的救灾系统平常就是训练有素，所以在很快的时间就能够组建起来，表示我们的消防弟兄他们的确，因为台湾真的天灾不断，各种的自然灾害，就我们就有这种应变的处置的方式也特别的快速。那中国为什么到现在只有8个人？我觉得就是他们一时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要怎么招募啊、召集，他没有一套系统。就他现在可能还在做整个的一个准备的 阶段。怎么会没有系统？他要来骚扰台湾，全很有系统啊。 所以就是说，他只能做他已经规划的事情。他在处理应变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这是应变哦。我们在应变上就比他超前部署很多了。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中国跟 中国不是没有过大地震啊，唐山大地震啊。 汶川 大地震、 还记得吗？汶川地震的时候，总理温家宝调动不了解放军，还在电视前面拿着话筒说：“你们都是人民养出来的。”解放军两手一摊，不愿意救啊、而且多少的这些救灾的这些钱，后来都被人都贪污掉了。汶川也是嘛， 是 都是嘛。所以中国就是大家在发国难财、发灾难财，大家趁这个机会。所以为什么后来台湾人不愿意捐？就那都不知道被谁贪污贪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威权体制国家看起来哦，好像他们军容壮盛，他们给人家感觉都是啊、阅兵典礼搞得很漂亮，可是真正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处理应变能力是有问题的。 范老师，中国离土耳其比较近还是台湾？ 当然近啊，他就在土耳其，就在新疆的旁边。 对啊， 对， 那这样驰援的速度还这么慢？ 但是中国跟 土耳其之间其实也有相当的矛盾 哦， 特别是因为土耳其它基本上对于新疆， 嗯， 啊，这个它同个民族嘛， 哎， 他们是同情的， 嗯哼， 包含他的这个总统啊，埃尔多安虽然有很多争议啦，他，嗯，侵犯人权啊，侵犯言论自由，可他也发生好几次是支持新疆的人的一些声音，嗯，所以引发中国其实对土耳其这个国家实际上有相当的一个矛盾的地方。 嗯，刚范教授讲到那一段让我回想起当时的画面， 哎， 当时温家宝到现场了以后，因为解放军不愿意去灾区里面嘛，然后呢因为灾区里面乱七八糟的很危险嘛，温家宝还讲了一句话，因为现场的老百姓群情激愤，本来要给他难看，就他来了又要跟他们深深一鞠躬道歉，又讲了一句话说解放军就算死都要给我跳伞进去，嗯哦，他讲了一句话，嗯，最后到底有没有跳伞不知道， 嗯， 那补充一下，台北国际说那个台北国际这个等于说救难队啊，当时就是因为用921捐款大概有7000万， 嗯， 然后再加上台北市另外拿了2800万出来，凑了大概1亿，然后成立的。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啊？因为你要成立以后要买一大堆的救灾物资，我们这次不是40个先去对不对，带了5吨的救难物资，然后被后面再紧接而来又一大堆人啊，这个等于接着去嘛等等啊。我们的救难队里面不是只有负责搜救的这个消防队员啊， 嗯， 然后呢也不他们里面还有这个建筑师建筑工程师，因为那个倒塌你要怎么结构建筑工程师才知道， 嗯， 然后还有医生急诊医生都在都一起去，而且最特殊的是所有的食物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 嗯， 我们去了以后当地土耳其他们不需要管我们的食物干什么，我们就食物帐篷都是自己跟着走，包括消防那个消防的搜救犬都是我们自己来，嗯，这些都是因为过去人家在921大地震的时候来救我们， 嗯， 我们现在有能力回馈全世界各国啊， 是 所以中国哈，啊，虽然他也相当重视土耳其啦， 嗯， 因为土耳其等于是跟新疆连在一起，大家的一带一路就是从土耳其开始，那他在2019年也曾经给他贷款大概是10亿美金，啊，大概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贷款，但是呢这个钱后来到底花在哪里人民感受不到，而且让土耳其债台高筑，所以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其实是很暧昧的，啊，彼此相连但又有矛盾在，我刚刚讲到叙利亚的问题，欸，这个中国跟这个土耳其在相关的问题上看法也不一样， 嗯，哼哼， 就我觉得啊，中国现在当然你看他捐了这个 1.77 亿台币， 嗯， 诶我们台湾加起来 6000万、 欸，我们人口少那么多，可是我们依然是慷慨解囊， 是 就表示，所以我认为这次土耳其也要认清楚，就台湾跟土耳其的关系看起来虽然没有官方关系，可是民间的力量，嗯，还有我们这次派了这么多的救难， 咱派83个，中国派8个，我说起来以中国的国力啊派1000个就不会过， 没有错， 对不？哦，咱6000万，好，哦，今麦，我们现在还在捐钱哦， 嗯， 还在募款哈，哦。中国哦，今麦虽上10亿贵嘛，不为过， 对， 对不，嗯？哦，国力那么强大，你哪叫你一边灾难，人家不会记起来吗？哈，哦，这是啊，这个如果摄影大哥可以的话，哈，哦，可以拍近一点，哈，哦，几乎啦，夷为平地啊。好，哦，我想土耳其的这个建筑大概也有很多有问题。嗯，好，哦，这等一下说了哈。这个这么凄惨啊，好，哦，起码死下这人，起码因公吼，竟然小粉红竟然很刻薄了。哦，公中国某平台上的影片留言区竟然充满了刻薄的小粉红啊。所以呢，有一个较有良心的啊，伊就讲。天灾有可能降临到任何一个国家，所以他的意思说咱中国也有可能呢，希望大家别太刻薄啦，很多人其实也是给他支持，但是请大家看一下，作为一个经历过几次大地震的国家，是什么让我们在面对他人苦难的时候这么刻薄啊？我就说过了，因为唐山大地震有汶川大地震，结果你看看好，哦，这个人说任何一个国家会遭受自然灾害，国民遭受劫难都不应该被嘲笑，天灾随时可能降临到任何一个啊一国的任何一个人头上，别太刻薄。各位底下的留言请大家看一下，哦，嘿。啊，我就是刻薄的怎样啊，哦，这个说我也刻薄，诶这都没感官党哦，你注意看哦。这个人说俺也一样。这个人也说俺也一样。这个人说我也一样，他们都刻薄，那我也刻薄啊。好，这个人竟然讲附议。那这个人讲什么？说乐山有座大佛，意思就是说啊， 只有大佛不刻薄、哦、我们人都是刻薄的、啊。这个人就接着说，那这个大佛就他博爱嘛，我们也刻薄。哎，东豪，为什么有人家灾难他们要刻薄啊？ 就自己这个夜郎自大嘛。 不，夜郎自说我们很伟大，这跟刻薄又不一样呢。 他们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其实你知道，这几年四川一直都有大地震，只是没有像汶川那样子，那时候那么惨。那时候汶川我们捐多少钱过去啊？没有人在落井下石的，没有人在三国上撒盐的。可是为什么这样子？瞧不起土耳其吧？ 瞧不起？ 不是，中国是其实瞧不起土耳其的。他觉得土耳其你是什么样的国家跟我比？我是全世界第二大 国。土耳其有8500万人口哎。 我是三亿十四亿，我是3亿14亿，有第二大经济体的。那个时候他们是觉得说，只要我一带一路过去的时候，你所有东西都要经济依赖我嘛。中国在看土耳其的时候，觉得你落后了。哦，没有很复杂啦。更何况有一段时间，这个新疆的这个这些突厥人，还依附到土耳其那边，为了要处理新疆的这些维吾尔族，他们也在土耳其下手啊。 所以他们把政治放在人道前面。 这典型就是中国把民族主义搞到极端的时候就会跑出这个样子。 啊，太可怕了。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因为也会有。 潘姐，等一下回来我继续麻烦你齁，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来休息一下。我干嘛这个时阵来网络上讲话，一定是希望募一点钱给土耳其啊一些啊协助，或者是啊大家啊来这个祝祷说祈祷说土耳其能够啊这个平安没事。怎么有人这么刻薄啊？哎，我想请教范老师，这到底是什么心情的反应啊？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这个社会哈、缺乏爱心。你看台湾所有发生啊相关的灾难的时候，除了我们的警消到现场之外，最快的是什么？我们的慈济的志工， 是 我们各种的啊民间的救难团体。那为什么我们宗教的力量很重要？它会让你觉得，哎，我做善事，我有好报。对中国人来讲，我刻薄，反正我根本不相信上天堂下地狱，我就是嘴巴爽就好了嘛，消费你一下嘛，图一个短暂的快乐。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样子的话，他伤害到别人，以及为他，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社会，你看之前2011年6月那个所谓的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他是红十字会的一个经理，他在网络上炫富，哇，你看我开名车，开玛莎拉蒂这样，你就说为什么你一个在红十字会工作的人有这么多钱？后来才发觉中国的红十字会根本就是一个盈利团体嘛，而且很多捐款下去的账目不清，真的被贪污嘛，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你看。这当大家都没有爱心的时候， 一亏什么？ 玛莎拉蒂， 我干嘛？上帝是玛莎拉蒂， 对吧？就是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而且中国的红会根本就是个党组织，他完全不会想说啊，我去救人或去干嘛？大家都坐在旁边看，所以你看中国只要一发生什么灾难，大家就在旁边看。之前有人要跳楼，他说跳啊跳啊，怎么还不跳？就是这种很非常的嗜血，而且残忍的一个社会。 是，哎，冠廷， 王哥，我觉得中国的人性哈，在这一次这刻薄的表现出来是背后是没人性嘛？我觉得说怎么会在这种天灾讲这种话？可是另外一部分是他们疯狂的吃豆腐，背后是因为爱面子，所以没人性加爱面子。疯狂吃豆腐吃到什么程度？王云哥，你知道刚刚中国最新的讯息，他们出来对世界各国宣布，主要是讲给台湾人听啊，说我们台湾人民现在留在土耳其的，如果有寻求庇护，赶快去找中国大使馆。而我们明明外交部已经盘点完啊，我们现在还在土耳其的旅客啦，414人，然后本来就侨居在当地的民众，有一家三口有受困，可是后来救出来了，没事。哎，我们都盘点完了，然后中国现在讲，哎，来来来，我们来保护你。所以他们是疯狂的在吃我们的豆腐，他背后是要干嘛？他就是要面子啦，就是告诉大家说，因为被比下去，黄哥，我最后讲这个图片就好。他们被笑说中国这个公羊的救援队啊，8个人去而已哦，一个国家10几亿人口只派8个人，他们为了要告诉国际说我没有被笑啦，我们也派很多人啦，所以就只能怎么做？就只能把台湾的拿来做成他们宣传啊，你看。哎，这是蒋万安市长嘛，齁，后面是台北市的特搜队，直接土耳其地震，中国台湾救援队率先出发，率先出发，所以最后还是我讲了，爱面子是中国真正这样子表现的原因。 好，那这个土耳其这么惨哦， 到底为什么他们的房子会这样？台湾会不会发生呢？哦，台湾会不会发生是说有没有地震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状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不会那么惨？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地震史上最严重莫过于当年南投921大地震，但专家说土耳其发生的强震能量比921还要大两倍，不过规模 7.8 要发生在台湾陆上几率不大。 地震跟断层的长度有密切的关系啦，地表面上我们在地质调查所上面的所谓的活动断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没有这么长的啦。 土耳其强震发生的地区，专家评估断层长约200公里，但台湾陆上唯一长近100公里的车龙埔断层，地震周期约300到400年，距离921仅20多年，要再释放规模7以上强震几率低，但是在海面下很难说。 唯一有可能的，也曾经发生过的，就是在花莲的北边海底，啊，那边在1920年发生一起，大概规模是7.8的重地震。 专家分析，土耳其当地房子耐震结构差，加上主震发生是在凌晨4点，居民正好都在屋内，还有接连发生的大型余震，寒流来袭，温度低，都是导致大量伤亡的原因。 以目前台湾现在的建筑的抗震的能力来看，就算发生很大的地震，第一时间就垮掉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无论台湾是否有可能发生规模7以上强震，毕竟整个台湾都位在地震带上，得时刻留意，提高警觉。 好，那么我们今天也请到地震中心的前主任郭凯文郭主任哈，郭主任。咱台湾的较惨未？ 其实我们台湾哈，那个921地震，我们测的瑞士规模是7.3，那是用我们台湾区域的那个地震网测出来的。但是美国地质调查所哈，他们测的，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法，用另外的地质模式哈，然后它的网是世界网，所以它测出来的哈，叫做那个地震距规模叫 MW。那 MW 跟 ML 其实是不是一个东西了，就是因为美国地质调查所它测的是 7.8 是 7.7、所以现在就是说都 MW 跟 MW 比、那我们是 7.7 跟 7.8 其实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们的921也很严重，还不跟他们差不了多少， 對對對對 差不了多少，但是我们921、那个真正的那个灾害、是在后面有三个 6.8 的余震、它就是7.3是主震嘛？ 那他们说这一次土耳其的地震的威力是130颗原子弹爆炸43秒，连续按那一直爆炸啊？真的吗？是威力这么强大？ 土耳其那个 7.8 的那个应该是250颗原子弹， 这么多啊？ 对，250颗，因为那个 8.2 的话是1000颗嘛，那 8.0 就是减半就变500颗，然后那个 7.8 的话再减半就是差不多250颗，250颗，那个这样子那个讲法是比较， 基本是 比较正确的。 害43秒票， 它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个其实很大的地震、其实就是有一个很长的断层、它那个就像我们921、那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它震央是在基基嘛，可是住在台中的人、他们会说听到那个像机关枪啵啵啵啵啵哈。这样一直打过来的那个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近。那它那个地震哈，其实断层100多公里，它也不是说1秒钟内全部破掉，就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它可能有一个46秒，就是说它从震央开始第一点破，那每一个地方破哈，大概规模大概就是6.0、6.2，大概就差不多一颗或半颗原子弹的这个能量。然后那个啵啵啵就像机关枪哈，它是破了以后，接着隔壁又破，在隔壁又破哈、它往北往南同时都在破这样子。那你如果说，比如说破了那个6.2的哈，破了100个，那就把这些全部都加起来，就有100颗原子弹的那边。那每一次哈，每一次破一小段，那个一秒钟内哈，就是一个6.2的地震，那可能释放的那个能量就是一颗原子弹。那但是就是，可能只有1公里，那你破了100公里，那个就有100颗原子弹。 我看陈国昌主任有说了哈、他说因为土耳其那个是断层是200公里长，我们的断层大概只有100公里左右，所以我们不会像它那么严重。 对，那个我们的车龙埔断层哈，大概就是接近一 100公里，所以我们台湾西部最大的那个地震哈、哦，也大概就是车龙埔断层哈、哦，那个就是瑞士规模7.3的。哦，我们西部哈、哦，在1906年的时候有一个梅山，那个我们都现在都是用瑞士规模了哈、哦。嗯，梅山是7.1，然后1935年哈、哦，新竹台中列震哈、哦，震央是发生在那个关刀山，它规模也是7.1。嗯，然后唯一的一个7.3的哈、哦，就是在那个。欸、车龙埔断层，嗯，就是我们西部啦，西部就有3个7以上的地震。那东部的话、哦、那个大的地震就比较多一点。重谷的断层蛮多的嘛，像去年都还有6.8的、6.6的。哦，然后那个，但是我们外海、哦、那个琉球海沟那边可以到8.0，嗯，因为海沟的构造比较大。 好、哦，哎、啊，因为我看新闻是写讲啊，因为200年来那个所在啊都没有这个。啊，地震， 对， 因为能量没有被释放， 对， 所以在累积一遍，给你飙出来，叫你恐怖。啊，我们台湾是不是一直因为平时拢会海里海里，这个对华的是好消息，能量有释放啊？ 是是是，哎，那个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哈、哦，那个土耳其哦有2个大的那个诶断层系统哈、哦，嗯，一个是在那个东边哈、哦，就是东安纳托利亚那个断层系统，哎，哦，那这个断层系统哈、哦。就是有大概200多年、哦、都没有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6点几的还是有啦、oh, oh, oh. 小地震。那因为这个断层、哦、它表面是断层，那底下的话是阿拉伯板块跟那个安纳托利亚板块的交界。嗯，那另外在土耳其的北边、哦、有一条很长的那个就是叫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嗯，那这条断层是很有趣哦，它从东边开始、哦、那个每隔10年或20年就有一个规模7以上的那个地震，嗯，那依序哈、哦，有那个洞一直向西哈、哦，嗯，一直跑，现在已经跑到伊兹密特啊， 对， 他们说下一次可能再来就是伊斯坦堡，哦、他就会 哇，伊斯坦堡不得了了，伊斯坦堡那个人口多密集啊， 对，他是这样子，有每隔10年到20年之间哈、哦嗯，就会出现一个期的，就会出现一个期的，那因为它出现的非常频繁，嗯，哦，所以他们那个。老百姓那个跟政府也要去适应哈、哦，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哦。那所以他们是知道的，所以那个像我们经历过九二一以后，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什么都往上调整、啊，所以土耳其他们也有，也 那咱平不用习啊，发生3啊、4啊、5啊这种地震，感觉上应该是能量释放，反而是好消息。 对对对对，哦、是但是那个释放的都很少了。 哦，释放很少。 对，因为你规模5的跟规模7的哈、哦。那个是差1000倍，嗯，所以你要有1000颗规模5的哦，才等于一个规模7。 哦，这样子 啊。对，所以你那个规模5的那些哈、哦，好，其实是很难释放能量。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啊冠廷哈、哦，就说因公啊，因那个啥土耳其的厝啊，哦，好像就剪刀剪过一样啊。 对哦，那个我们从那个画面一个一个跑出来，真的很恐怖哈、哦。 对， 就是本来这个讯息在一开始地震发生的时候，郭主任在这里也借机请教了。嗯，本来。讯息是讲说，整个土耳其的媒体讲说啊，因为啊，他们本来西边这边就是离伊斯坦堡比较近的地方，城市比较富庶嘛，那他们的建筑通常都是建得比较好。嗯，那这一次发生的震央在南部离叙利亚比较近的这边，一开始的讯息是讲说，哎，很多房子因为当地比较贫穷，是没有打地基的，所以垮掉。哎，这个讯息我们看到说，觉得合情合理啊。但是哦，侯一哥，你看现在这画面，越来越多这种本来是新的房子，而且是这几年标榜是地震宅的房子，他们是整个他在一二楼的地方，整个直接陷到地下面，然后上面的直接整个完全垮下来，甚至哦， 根本脆高高了， 对，整个完全碎掉。有一栋啊，在一个南方的城市叫马拉蒂亚，它是标榜当地抗震的豪宅、欸。一间套房哦，卖的比台湾没有比较便宜，一间套房卖到500万台币，所以是超级豪宅嘛。可是也是整栋直接从上到下整个完全垮下来，它垮到旁边的民众把它全部录下来之后，那整个浓烟跟那个粉尘啊，会让觉得说，哎，怎么好像跟我们讲说没有打地基的房子一样。所以 你有干嘛？一组那组爆破， 就完全像是炸弹炸下去。所以这一栋现在这一栋就是整个是新的吧，2021年才完工的。 对， 所以其实台湾人很想问的问题是说，哎。他们这种标榜是当地有符合防震系数的房子，怎么会在瑞士规模 7.8 一次 ,7.5 一次之后会整个垮下来， 是 这也是借机请教一下主任。 哦，来那个段宏兄， 因为你刚刚大家讲921，刚刚看土耳其这次地震，因为921那一年土耳其也是大地震嘛。嗯。 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有开征一个地震税，你知道？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震税从1999年开征到现在，累计大概1405亿台币。嗯嗯嗯。但是这个税开征，就是因为当年因为地震，跟我们921同一年 啊，好好。 但是这钱现在不知道跑哪去。那你看到那个画面哈，你刚刚看到画那个画面那样滑下去，因为你如果说是前两年才盖好的房子，不应该。 嗯。 因为也大家都有地震嘛，你一定规范不一样嘛。那个看到画面，你就想到，我要想到九一的时候那个台中， 嗯， 台中那个时候，台中市那个时候九一那时候很多路都不通嘛， 对， 可是中兴村南投跟台中市只剩下一个快速道路可以通，嗯、快速下来到那个道路现在下来哈，左边现在是总泰建设把它重新盖的，以前叫德商新世界， 是、 嗯，那过来懂你知道， 嗯， 那过来懂，那都拢崩溃， 哦， 都像你在安尼规烂落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你如果去看那个东西吧，看是不是同一批建商。 嗯嗯嗯。 那个时候台中市最严重。 嗯。 台中市周边呢，我跟他讲那个从那个德商新世界那边到大理啦，哦，这周边 是 常常哎那鬼落落哈、哦 嗯， 就是一二层一老二老三老不起，鬼落落哈。 哦。 很多都同一个建设公司盖的。 哦，来俊俊兄， 那个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以后，政府立刻就改变法规了哈、哦，就调高了那个防震系数嘛。所以一些旧的公共建筑，尤其像学校、教室等等，后来这经过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把它全部补强 啊。 好、哦，那未来新的当然就按照新的法规。 嗯哼哼。 但是很多基本上其实也是偷工减料，像台南那个2006大地震，带来带黑董归董 对了， 围观。后来那个建商，后来建筑师也都判刑嘛。但这一次土耳其会更严重啊，因为它范围太广，它灾区大概三个台湾大了。 嚯嚯嚯！ 我想它的整个救灾系统应该崩溃了啦。 嗯， 那所谓救灾黄金时间是72小时。 有 六号告诉嘛，已经差不多被搞了，所以基本上全世界要去帮忙它，那大概这黄金那个能够时间也很有限。 最冷的地方说-15°， 而且还有啊，它倒塌的房子啊，基本上灾民在里面了，如果还没抢救出来哦，有时候可能一个晚上就死掉，因为太冷了 啊，刮死。 啊，你的捆，你的钱该接啥嘛？ 嗯， 哦，如果倒下来就没有电，没有暖气了。 是 哦，所以我看到几个照片，那个灾区的照片，现在会陆陆续传出来，他那个伤亡数字一定会往上飙高哦。 哦， 我是觉得还是需要全世界真的有热心的人，我们 快协助， 哎、还是要很多的力量去给他协助了。 傅老师要补充，哎， 对我觉得这个就凸显出他们这些整个，因为土耳其说实在，他的政治哈、哦、非常的一般专制。总统很专制，第二个就是贪污非常的严重， 嗯， 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不是又是所谓的豆腐渣工程？ 哦， 因为没有监督嘛， 嗯， 那所以大家也没有去，然后这些建商跟政府串流一气啊，就是要检查啊啦，随便检查啦就过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啊、民主国家的好处是监督制衡、 嗯， 所以你会觉得，哎， 土耳其是民主国家， 他自然总统基本上把整个言论全部都控制了， 哦， 而且他这个总统呢，这个总统他事实上。他2003年到2014年当总理。 他总理11年总统9年、 啊、 20年了呢。 对啊，而且宪法说修就修、哦、人民只要上街头就给逮捕监禁、嗯。所以我觉得啊没有监督制衡、嗯、就是让这些贪污腐化延续下去。嗯 哦、 最后受害的是谁？老百姓。 对， 对。 你看在里面几乎逃不出来了。 嗯。 整栋下去耶。整个家全部都跑不出来，连一点征兆都没有，像那个碎石一样，整个土石流一样。 嗯， 真的，我觉得说人家，所以说郭台铭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嗯， 曹新成讲一句话，没有民主的饭很难吃。 嗯， 所以我觉得啊，郭台铭如果要选总统，看看土耳其这样的威权独裁的状态，看看中国今天要救灾，整个系统动不起来。 嗯， 民主政体的确有它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我们过去不但轻视。还蔑视， 嗯， 说民主没效啦，民主的效率低啊，你看中国多么厉害啊，哦，中国体制多好啊，中国你看效率多高啊，那些多少都是豆腐渣工程。 嗨，瑞德， 事实上呢，这次土耳其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震发生后，这么多的有手机相机拍下来，整栋大楼全部在你面前砰垮掉， 嗯， 而且时间非常短， 对， 不寻常。因为太多了，你知道吗？太多了。照理来讲，你的建筑结构有些是新的，有些还是一二十层楼的大楼哦。 嗯， 它就这样卡下来，它的建筑有了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过去曾经看过中国，不是那种大楼规，棒的规，豆的皮，有不？地基，所以豆腐渣嘛。民主如果没有民主不能当饭吃，没有民主的那个大楼，有可能是豆腐渣，连地基都没有。 嗯嗯。 那么事实上呢， 因为我有去这个参访过日本阪神大地震，你知道日本阪神大地震跟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以后，对我们台湾有什么改善？嗯，各位现在看台北市的那个台北市的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它下面的整个那个桥墩有没有？全部加铁片，嗯嗯，就是为了去参访这个日本阪神大地震。日本阪神大地震，各位要知道，我们的那个整个的高速公路，它那个砰砰砰，整个跌下来以后垮掉，嗯，整个垮掉。后来日本人发现，只要在那个桥墩加铁片，就不会发生这样子集体全部都垮掉的这个现象嘛。 这嘛，这是土耳其的厝了哈，这间是新厝，这间新厝讲这是四楼、这五楼、这六楼哈，啊土里家哈，讲因拢必损啊啦，这边地当必损。必损尾啊，较紧的讲叫工人较紧把迄必损抹起来。 问题是里面已经裂了， 对嘛？ 那里面已经裂了， 抹也看不出来。 啊，无看不出来，不要那边 啊。下次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下次地震再来怎么办呢？ 现在发生你台湾了， 对啊，发生在台湾，就像人家厝底给啊两个无半只， 毕竟建商一定破产，更爱给去关啊。 啊嘞吼，好，那这个郭主任，你看，如果这样的地震，台湾的房子会这样吗？ 我们台湾就是在九二以后，那个耐震的那个系数有大幅的这个提高，而且我知道还是不断的在检讨那个修正了哈。所以那个一般讲起来，那个规范的话，已经是在九二之后有大幅的这个改进哦。不过唯一要注意的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那个一楼哈，那个喜欢做那个颠面，然后把那个墙撬掉， 对， 因为弄玻璃的哈。这样子就会造成那个软角的效应，就是一楼反而变得比较软，本来它墙是比较刚性能够支撑的，那你现在为了要做生意，要做店面，把那个墙打掉，那随意去变更齁，本来我们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结构也是很棒的，那可是你为了要做生意齁，把那个墙拆掉啊，那个隔间拆掉，这个这样是不太好的。 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关心，因为今嘛这里讲国民党啊，为了九合一协算太后嘞，所以呢，真侪议员要绕跑算立委，啊，迄阵的立委呢绕跑去选管市长，拢有调嘛。今嘛做这个啥市长呢，管市长绕跑来选总统，所以规个国民党啊变成最大的绕跑党。黄光芹讲，我才不相信啊，你们这样气数不会用尽，社会观感会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广告。